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72章，异界边缘。我已经死了。江瑶只觉心中咯噔一声，刹那间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但他随即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等等，我既然死了，又怎么还会有心跳？他急忙低下头，看到自己的双腿还好好的站在地上，抬头看向那蛤蟆鬼差，却发现对方矮胖的身姿上映着自己的影子，而从自己手上的血色来看，也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哪有半点亡灵的样子。 哥，就算现在没死也是迟早的事儿，反正你来了幽冥界就走不了了。 似乎是看出了江瑶的疑虑，蛙米又开始嚷嚷了起来： 走吧走吧，活死人少磨磨唧唧的。 蛙米说着又开始挥舞着招魂幡，招呼着江瑶上前，而江瑶身上的枷锁也随之再次散发出幽光，拉扯着江瑶朝着金色长河的方向亦步亦趋地行进着。 这块地方叫幽冥边界，快看看，等你过了忘川之后才算进入了真正的幽冥之地，我们尊贵的阎王大人的府邸就在那里，我们这些见习鬼差也难得有机会去呢。呱呱呱， 蛙冕絮絮叨叨地说着，似乎对这次差事很是兴奋，而江瑶则懒得理他。他死命地挣扎着，试图挣脱双手的桎梏，却发现那副枷锁非但没有丝毫松动的痕迹，反而随着自己的挣扎变得愈加沉重。不一会儿，江瑶便被压得气喘吁吁。 呱呱呱，挣扎是没用的，这东西名为冥界锁，除了我手上这面招魂幡，任何东西都开不了，硬开反而会越来越重的。 蛙冕大笑着，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招魂幡。而江瑶一看自己的挣扎只会适得其反，便果断停止了多余的动作。他望着眼前看上去傻乎乎的蛙冕，又扫了眼周围人生地不熟的幽冥世界，决定先套点情报再说。好了，我放弃了，反正也逃不了了。江瑶故意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叹息道：那接下来呢？我是不是还要喝孟婆汤，过奈何桥什么的？ 那可是给能入轮回之人的待遇。呱呱呱，像你这样的罪人得先经过阎王大人的审判才行。说起这届阎王大人呐，那可是非常美丽、非常开明、非常能干的。 一提起阎王，蛙冕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无比崇拜的神情，连那双绿油油的大眼睛仿佛都透出了光芒。而江瑶一见对方这副表情，便也顺着马屁继续拍了：那你既然能当见习鬼差，那想必也是相当受器重了，阎王一定很喜欢你吧。 呱 哥，那是当然了。 蛙敏的眼睛都快笑得眯成一条线了，显然对江瑶的奉承相当受用。 咱们地府一直都人手不够，黑白无常大人东奔西走，忙都忙不过来，是我们这几阎王大人下令扩招，像我们这样的冥界平民也有机会当上鬼差，享受公务员待遇。呱呱呱！ 蛙敏一开话匣子，便再也受不住，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自从上届阎王大人退休后，咱们现在的阎王大人开始大举进行改革，精简轮回司的流程，以提高效率，还加大幽冥界的都市建设，改善咱们幽冥住民的生活。呱呱呱，真的是非常非常英明的王。 哦，幽冥界还有城市？江瑶一听，忽然联想起先前望见的那些建筑物的影子，顿时也好奇了起来。我还以为幽冥界就只是万物轮回的地方，神话故事里都这么说。 呱呱呱，轮回只是幽冥地府的一个职能罢了。幽冥界那么大，不但有原住民，还有不少不愿轮回选择定居于此的存在，他们大多数都在幽冥之地的都市里规规矩矩的生活，受阎王大人管辖。不过还有一些例外。 蛙敏说着，伸出小手指了指先秦江瑶望见的那片缭绕在雾中的建筑物影子，说道： 看到那片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建筑了吗？那个地方叫九泉寨城，从上上届阎王在位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里面聚集了一些从上古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战事逃进来的妖怪，还有一些没资格跨过忘川不能入轮回的家伙，反正就是一些不入流的乌合之众。呱呱呱， 蛙敏继续说道： 那帮家伙在九泉寨城驻扎后就没离开过，一直在幽冥边界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就开始占山为王了，连我们鬼差也不敢轻易去那里。而且这帮家伙的首领司幽的力量非常强大，完全就是一个土大王，而前几届的阎王大人虽然有心驱逐他们，但因为人手不够，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渐渐的，九泉寨城就变成了幽冥界里的三不管区域，乱得很嘞。咱们现在的阎王对这块地也很头疼。呱呱呱。 九泉寨城，你刚才说他们中是有些没资格跨过忘川不能入轮回的家伙。江瑶忽然想起了饕餮曾声称过自己不能入轮回，心情顿时有些微妙。 呱呱呱，是啊，有些家伙三魂七魄都不全，是根本无法轮回的，就比如他们。 蛙敏眨着眼睛指了指远处金色长河旁边徘徊的那些影子。江瑶一愣，连忙朝着蛙敏所指的方向凝神望去。之前的他并没有过多留意那些影子，如今仔细一看，却发现那些影子似人非人，只见他们周身被一团黑雾所笼罩，举止诡异，徘徊不定。唯一能辨认的便是那些影子脸上那形似骷髅的苍白面具，有喜有悲，有哀有怒，让人 不由联想起西方名画《呐喊》中的形象。他们是？ 他们都是一些魂魄不全的家伙， 蛙敏说道。 且是一两个魂魄的家伙，姑且还能保留意识，在九泉寨城里混混，但却是一半及以上的话，便会异化为这种只剩下本能没有意识的傀儡亡魂。这些存在不但没法跨过忘川重入轮回，连九寨城都不受。话说回来，以前这种傀儡几乎见不到，但为什么这些年好像越来越多了呢？ 等等，你刚才说失去半数及以上的魂魄会异化为傀儡亡魂，这样的话，江瑶的脸色一下子白了，他猛地记起曾在阿离幻境中见到的场面。如果当时萧远的半数魂魄真被那个神秘黑影给收走了，那也就是说，萧远不但就此失去了重入轮回的资格，甚至还可能堕落为那种没有意识的怪物。但当初云兰可不是这么说的呀。江瑶震惊不已，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阴晴不定。而蛙敏见到江瑶的异状，显然是误会了什么，又开始大声嚷嚷了起来。 呱呱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的话魂魄不但很完整，还比别人多出一魂一魄来。 什么？江瑶从震惊中回过神，一脸莫名地看着蛙敏，似乎没有明白对方的意思。 而且你身体里多出来的那一魂一魄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呢，呱呱呱。 蛙敏咧着嘴盯着江瑶，大大的绿眼珠里隐约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不过他立马回过神，有些慌张地擦了擦嘴角的口水，一脸懊恼地蹦跶着转过身，扭了扭胖胖的身子说道， 不好不好，我竟然起了邪念了，这样不行，阎王大人会讨厌我的，我不能再受你的引诱了，呱呱呱。 蛙敏大喊着，开始闭着眼睛发狂似的摇起了招魂幡。江瑶只觉耳膜一阵轰鸣，刹那间一股巨大的压力瞬间从四面八方袭来，胸口仿佛被压了一块重石，他跪倒在地，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而招魂幡所扩散出去的空气波纹也似乎引起了忘川边上那些影子的注意。待到江瑶抬起头从窒息感中回过神，却赫然发现自己周围竟然围上了一圈无意识的傀儡亡魂，一双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江瑶，口中念念有词， 坏人，给我，快给我！这些事…… 江瑶大惊，挣扎着想站起身，而这些傀儡亡魂们却已开始嘶吼着扑了过来。 呱呱呱，糟糕了，你身上的活人气息把傀儡引来了。 蛙面一看坏了事儿，顿时也有些不知所措了，连忙拿出身上的鬼差令牌用力挥舞着，大声喊道， 以阎王之令命你们速速退散，呱呱呱。 刺眼的光芒从令牌上猛然爆出，而那些围上来的傀儡们一见到那光便露出了惊恐的神情，随着一阵刺耳的鬼哭尖啸，短短瞬间的功夫，那些傀儡亡灵便四散而去，消失了踪影。 呱呱呱，好险好险，差点出事儿。 蛙敏心有余悸地收回令牌，但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便忽觉手中一空，转头一看，发现原本在自己手中的招魂幡不知什么时候竟然不见了。 呱呱呱，这是 不， 一声铿锵有力的声音从上方忽然响起，还没等蛙敏回过神，身体却猛地一僵，只见一道道如丝线般的淡黄色光索不知什么时候已攀上了他的周身，而光索的另一头则径直往上，被牵在了一名身着灰色兜帽披风正蹲在不远处一块岩石上的男子手里。 呀，这是我的招魂幡，快给我呱呱呱。 见到自己的招魂幡被握在那神秘男子手里，蛙面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使劲蹦跶着试图挣脱身上的光索，却反而一个不小心倒在地上，徒劳的两腿直蹬，而那神秘男人则压根懒得废话，直接拉着光索伸手一挥，那只可怜的蛤蟆鬼差便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化作了一颗流星，扑通一声被甩进了远处的金色长河之中。江瑶的视线随着蛙面飞远的身影投向远处，但又很快移了回来，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名从岩石上跳下揣着招魂幡走向自己的神秘男子。 你是？ 莫名其妙的状况让江瑶有些愣神，然而没等他从地上爬起，却觉脚上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扯，重心不稳之下再次仰面栽倒在地上，这才惊觉自己脚上竟然也缠了一圈淡金色光索，紧接着一团阴影从天而降，重重地压在了他身上。 交出来！ 那名神秘男子怒吼着骑在了江瑶身上，兜帽的阴影下一双金银异瞳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把钥匙交出来！